置身于灿烂星河的满足感。昨天那个妹子给我看了一张截图，是她和网恋对象还没见面前的聊天记录。我看完嘲笑她幼稚，她笑得跟二傻子一样，说没办法，太喜欢了。他们的对话是，今天有没有好看的小哥哥撩你啊？没有啊，你最好看。你最近是不是吃了很多糖啊？还好吧，怎么了？没有，就觉得你很甜。看着他的样子，我突然读懂了刘莱斯写的，他真的很喜欢你，千言万语，乐此不疲。很喜欢很喜欢一个人的时候，不太懂得花式的讨好，也不会用什么欲擒故纵的招数，只要对方不烦，就直愣愣的说个不停，刷尽存在感。假如我也这么遇到一个很喜欢的人，聊得再晚，我也可以撑下去。因为正在输入这几个字，是付出最值的反馈，能让我心甘成为失眠症候群的一员。毕竟我们都在变得忙碌，越来越懒得攀谈和交心，能有人跟你肆无忌惮地谈天说地，从此有个期盼，才不会过得那么没劲，不是吗？听说谈恋爱会分手的概率是90%，分手后会复合的概率是83%，而人会死的概率是100%。要是怕的话，那就什么也别做好了。所以不想再听什么别爱得太满，睡得太晚，我要熬最晚的夜，聊最想的你。 总有些惊奇的际遇，比方说当我遇见你，你那双温柔剔透的眼睛出现在我梦里，我的爱就像一片云，在你的天空无处停，多渴望化成阵阵的小雨，滋润你心中的土地。不管未来会怎么样，至少我们现在很开心。不管结局会怎么样，至少想念的人是你，我不会把它当作游戏，因为我真心对你。总有些话是不能提，怕你会掉入选择题，我把情感自私的那一面隐藏在黑夜里，我的爱就像一片舟，在你的心湖无处停，寻寻觅觅一个美丽的港湾，希望不再流浪飘荡。

晚安。 有些爱是只无味岂止可惜，有些人像是风景过站不停，可惜多可惜，到最后总是要失去。有些热情太空虚，想要逃避，有些回忆太锋利，躲闪不及。也许我的心已经陷入了你设的瓶颈，如果什么人有怎样的爱情，如果没有你，或许我可以努力爱上一个人，多几分欢喜，少了哭泣，放过我自己。有些热情太空虚，想要逃避，也有些回忆太锋利，躲闪不及。也许我的心已经陷入了你设的瓶颈，怎样的爱情。